个全雷图生铺阵的人，而两断枝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轮流向餐厅和摩老鼠夜晚更合群。 这是来自电影《澳门风云三》当中的歌曲，是一首翻唱的老歌，刘德华和李宇春带来的《恭喜发财》，刘德华就是这首歌的原唱，所以呢，这首歌叫做《恭喜发财2016》，而当中呢，还特别加入了模仿刘德华演唱的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的插曲《咱们屯里的人》。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哦，很多电台呢会把这首歌曲当作必播的歌曲之一，来自孟庭苇的《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》。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。情 在情人节听这么悲伤的歌曲，这真是虐单身狗啊。来自孟庭苇的《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》，不管你有没有情人，都希望你今天能够快乐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可以献给情人的，但是仅限于结了婚的朋友，因为这首歌呢叫做《嘿老婆》，这是来自曾经的快乐男生，现在呢是国民好老公的一个新的代表，叫万鹏飞，他是位创作型的歌手，也是范特西音乐呢签约的第一位歌手。这首歌呢当然充满了温情，也充满了一种男子汉的责任感。 嘿老婆，你嘴角上翘的时候很美，有个不明显的小酒窝，两个虎牙在门口。嘿老婆，其实你长得像外国妞，高高的鼻子，大大的眼睛，把我的魂儿都带走。我会一直爱爱爱着你，牵着小手一起走下去，就算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努力踏过去。我会一直爱爱爱着你，再苦再累一起走下去，就算天塌下来也没关系，有老公在这里。老婆，我们结婚已经有几年，偶尔也会吵架红着脸，但我们感情依然如初恋。嘿老婆，上天把你带到我身边，让我拥有幸福的一切，我会陪你到永远。我会一直爱爱爱着你，牵着小手一起走下去，就算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努力踏过去。我会一直爱爱爱着你，再苦再累一起走下去，就算天塌下来也没关系，有老公在这里。我会一直爱爱爱着你，牵着小手一起走下去，就算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努力踏过去。老公在这里，有老公在这里，有老公在这里，有老公在这里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地我瞧一瞧，古今我找一找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吃惊的最无聊，几回哭几回笑，哦，横竖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摇，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，我对你的爱如山高，我将拥抱年轻的心到老。吃惊的最无聊，几回哭几回笑，偶尔说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呀，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这是来自张真的第一张专辑《失恋十四行》当中的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》，作曲方面来自大家左宏元，同时这也是电视连续剧《大太监与小林匠》的主题歌。继续接下来来自蔡依林的经典舞曲《舞娘》。 来 来自蔡依林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舞娘》。不仅这首歌呢非常受欢迎，当中蔡依林跳的舞呢也是被人争相模仿。而继续是下面2006年周华健的《雨人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这也是当年的《神雕侠侣》2006年版本的片尾曲。周华健呢很喜欢跟江湖有关系的感觉，包括之前演唱的《刀剑如梦》，还有2013年底推出的和新锐青年作家张大春合作的《江湖》。那今天我们来听到《江湖笑》。 江湖笑，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寥，心太高，到不了。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飞花舞飞舞，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寥，心太高，到不了。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飞花舞飞舞，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爱逍遥，情或笑，旧爱到，仰天笑，却忘了。 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，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云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 Love is over， 虽然已成叹息，虽然也成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。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谁也不必再提起，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珍妮的《逝去的爱》这首歌呢，珍妮还演唱了她的广东话的版本，叫做《再度孤独》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6年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。梁朝伟演唱的普通话的歌曲呢，受欢迎程度是比较大的，比如说《一天一点爱恋》还有《为情所困》。但广东话的歌呢，可能是因为跟这个电影相关联的一些原因，这是他最受欢迎的，在内地最受欢迎的广东话的歌曲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偷偷爱你》。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，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，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，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，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，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。 心早半死，差点已死，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霄。我在何地，纵是神秘，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。岁月忘记，我未忘记，世上曾有过你，我到处亦明媚，多得了你。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，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，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。心早半死，差点已死，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霄。我在何地，纵是神秘，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。岁月忘记，我未忘记，世上曾有过你，我到处亦明你，多得了你。 来自梁朝伟的《偷偷爱你》，这是梁朝伟和邱淑贞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。这个情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其实我记得也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当中呢，梁朝伟因为车祸呢后来失明，因为失明呢反而得到了邱淑贞的爱情，当然后来他眼睛治好了。爱情当中的曲折呢也是这部电影受人喜欢的一个原因。而下面是另外一首翻唱歌，来自1979年的电影《归心似箭》当中的主题歌，我们来听杨钰莹的翻唱《雁南飞》。 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，不等起

我该如何存在？ 这美好星期天。